这个礼拜是我们第三个礼拜啊，来看有关于言语啊的智慧啊，言语的智慧。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一些当说的话啊，当说的话。你是否愿意给别人一句所谓的金玉良言？你是否说一个合宜的话？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有爱心来说责备的话啊，然后你是否对人有一个恩言？这样的恩言是非常的，恩言就是慷慨的啦，就是愿意饶恕的，有恩典怜悯的话。我们是否说的是正直的话？还有为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发言的人来说仗义直言的话，然后真实的话，在爱心说真实话。那良言的益处是上礼拜所提到的，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哎，让人带来一个喜乐，使自己得到福气，也对别人带来益处。最后我们说的话啊，是否有这个价值是永远长存的啊？这是我们上礼拜提到的。今天我们就要实际的来提到一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做法，我们有一些方式，有一些技巧可以来学习啊。很有意思啊，我们刚才读的箴言第25章提到了很多有关于说话一些实际的一些应用。实际的应用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一开始的时候，第8节到第10节啊，就提到了有关于冲突啊，冲突啊的发生。首先哈，这个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呢？啊，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呢？这边提到了哈，你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最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所以第8节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冒失啊，第二个是提到了所谓的上法庭、上法院啊。如果各位看这个英文啊 ，bring to court 啊，所以发现常常许多冲突的来源，第一个就是你冒冒失失，你很急忙的说了一些话，你没有好好的考虑，冒失、匆忙啊，因为情绪的关系，因为一时的印象跟误解啊。冒失的说一句话，比如说圣经里有一些例子哈，其实有时候一些他们说话的当时他们动机并非不好啊，但是他们有考虑到别人，考虑到别人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扫罗王跟大卫对不对，他们都很会打仗啊，后来大卫出来之后打了许多的胜仗，当他们打完仗回来的时候，妇女就在城门口欢迎他们，怎么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卫 啊，就是说这个王扫罗王啊，你很会打仗，你杀死千千的人，但是大卫超过你10倍，哇！妇女在那边欢呼。OK， 如果你是王，你是扫罗王，你听到了是什么滋味？什么感受？啊，你是比大卫还高的，大卫只是一个年轻人小伙子。一个妇女这样子称赞他，爱慕他，哦，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在家庭里面，比如说你在你的配偶面前去称赞，啊，你看某某人的先生多好，你看像我们卫风这么善良体贴啊， 我们每天也 谈，啊，你看哎，某某人的妻子这么好 ，OK， 哦，像啊，像我们苏妈妈这样子啊，温柔体贴。当你对你的配偶啊称赞别人的配偶的时候，他的感觉怎么样？原本你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只不过就是哎，他们是很值得效法的对象啊。可是你的配偶听起来就是说啊，你是说我比不上魏峰吗？你是说我比不上苏妈妈吗？是吧？啊，我们常常会犯了这样一点点的错误啊，请说。啊，对，我说那就嫁给他吧，你就娶他吧。好，我们常常会这样，对，那我讲的人没有其他不好的动机，听的人什么很不是滋味。那或是各位的孩子，对不对？你跟你孩子讲，你看隔壁啊，这个苏大哥的孩子这么乖巧啊，读书又好啊 ，OK， 然后某某人家的孩子啊，你看啊这么守规矩啊，考上了什么学校？那你孩子听起来什么滋味？你原本只是想称赞别人，对不对？但是你对你的孩子而言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你讲到比较、竞争，啊，讲的人是一个啊动机，听到的人却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是冲突的 一个来源哈、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甚至是称赞人，我们都需要谨慎，不要带来这个竞争啊或是争论。那如果我们有了冲突，要怎么样来调节呢？提到第九节、第十节，他说：“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提到了就是、哦、我们先要想一想，好、啊，而且是单独跟他来说明。你不要把这事情先扩大到其他人，因为其他人可能不这么了解，不这么明白，所以不要仓促的说话，要先仔细想想看，啊，就是放慢脚步啊。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哈、啊，三十几万字的。它原本是原文书，翻译成英中文，它叫 Thinking Fast and Slow。啊，这位 Dr. Kahneman 哈、啊，他是2002年、啊、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可是他本身是一个心理学家，啊，他用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人们如何做决策、做决定。那他第一篇成名的论文叫做《直觉与偏见》。Heuristic and bias， 他提到我们常常做决定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的偏见，我们过去的一些印象，很快的做了决定啊。他用这个来研究人做投资经济。那我又引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常常我们讲话也常常是脱口而出，因着我们过去的偏见、直觉。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是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查验是不是真的圣灵的感动，还是我自己的经验想法啊，或是我的偏见偏好啊。所以先想啊，不要急着说，也不要说太多啊。然后接下来提到的就是不要泄露人的密事啊，就是你当你跟这个人有不愉快，你不要让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知道，以至于这个啊环境就更复杂，这更不容易解决这个冲突。那有一个小小的预言是这么说哈，啊，有位苏丹王哈，啊，他想要试验他的大臣们，哪一个比较有智慧，他就造了三个小的金人，啊，像奥斯卡的这个象山的金人哈，啊，同样的大小，啊，同样的重量，他就问这里的大臣说，哎，这三个小金人，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贵重、比较宝贝啊？然后他们就猜啦，哦，他说，哎，这个颜色好像不太一样，啊，他们想要去称称看，啊，结果三个又一样，啊，那大臣们都找不到原因，那这个王就很失望，他说，哎呀，你们都只看到外貌，啊，这三个人，三个小金像金人，你们只看到外貌，没有去考量他的内在。后来有一位大臣哈，啊，他就很有智慧的，他就找了一个细细的稻草。啊，他发现这三个金人两边耳朵都有两个洞嘛，各一个洞嘛哈，他就第一个小金人他把稻草从左耳穿进去，就发现稻草从右耳穿出来，是第一个。第二个小金人他把稻草从右耳穿进去，结果稻草从嘴巴穿出来。那第三个大家看到哇，目瞪口呆啊，有这么差别啊！第三个，他把稻草从右耳穿进去，结果就没有出来。那这个大臣，这个老臣就说啊，这第三个小金人最贵重、最宝贵啊？为什么呢？啊，这样这只是寓言故事。第一个小金人就好像我们听到别人说话，右耳进怎么样，左耳出来，你等于有听没有到，有听没有懂。啊，不知道各位在家庭里面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哈，啊？先生在看电视，太太跟他说一些话，他根本听不进去，啊，或是太太在照顾孩子，在洗衣服，在做菜，那先生跟他说话，他根本听不进去。或是你正在忙，你的孩子跟你说话，你根本听不到，有听没有到，有听没有懂，右耳进，左耳出来。那另外一种人就是听进去了，他就马上说出来了，他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啊，好像一个这个录音机一样啊，听到什么就说什么，道听途说，别人不管说的是对的是错的，他都很快的说出来啊。这样的人也很容易带来很多的纷争啊，很多的错误。那第三个人他听见了，可是他却愿意先思想，而且愿意 保守别人的秘密，不管是好事坏事，他先不传给第三个人。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冲突的调解跟避免的方法。待会我还会进一步来看哈，有关解决冲突。那接下来谈到有关于说话的艺术啊，说话的艺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十一节啊，是好像这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啊，这金苹果是我们说话的内容，这银网子是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是刚刚好的时间、地点、方式都是对的。常常我们可能内容是对的，可是我们表达的方式让我们配偶或是孩子或是弟兄姊妹觉得不能够接纳啊，或是很受伤等等，所以我们要学习。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叫做老头子永远是对的。啊，有一对老夫妇，夫妇都很年长了他们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有一天发现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他们要过年了，要过感恩节了，他们家里只有一头马，一匹马，不能把这匹马给吃了吧？所以这太太就跟先生说：“老头子啊，那你就牵着这匹马到市场上去换东西回来吧，我们实在没什么可吃的。”这个老头子呢就牵着这个马到了市场里面。各位知道，可能年纪越来越长，可能那判断力没有这样子的敏锐哈。那这个老头子呢就用一匹马，有人说你有一匹马，我有一头公牛，我跟你换。那老头子说好好好，我就跟你换。后来牵着这头牛遇到了一个人，他是牵了一匹母羊那你说我的母羊跟你公牛换，这老头子觉得也不错啊，母羊。后来又遇到另外一个人，有一头肥鹅要跟他换，他就用他的母羊换来这头鹅。后来有人要看到一只母鸡那个人说我的母鸡跟你的鹅换老头子也答应了。 OK， 那最后有一个人，他提了一大袋的很熟透了的烂苹果熟了快烂的苹果，说那我这一大袋苹果跟你换你的母鸡吧。后来他就老头子也答应了他就提了这袋烂苹果，熟透的苹果，很高兴要回家了。在回家之前，他找到一家酒店客栈去休息然后他遇到两个英国人在那边喝个小酒，那英国人说你怎么有这一袋苹果那这个老头子就告诉他我这一路发生什么事情我怎么用马换了牛换了羊换了鹅换了鸡，最后换了这一大袋苹果。那这两个英国人就笑他，就说好，那我就要跟你打赌如果你再带这一大袋苹果回家去你的太太如果不骂你不责备你，那你就赢得这一大袋的金币那如果你太太骂你责备你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OK 老头子说好，没问题，我们就回家去。所以这两个英国人就跟他一起回家了那一回家，太太就跑上前去拥抱他，老头子你回来了那老头子就告诉他我这一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牵了这匹马遇到了一个人牵了一条公牛，就跟他换了公牛。太太说哇，老头子真棒，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有牛肉吃了，烤牛肉。那老头说不，后来我又遇到一个人牵了一头母羊，我就跟他换了母羊。这太太说老头子你真是聪明，那我们就有羊奶可以喝了。老头说不，后来我又看到有一个人他拿他的一只肥鹅给我，我就跟他换了。他说真好，我们今天晚上有烤鹅肉可以吃了。不久又看到又说没有，后来我又跟人家换了一头母鸡，一只母鸡。老头你真聪明，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有鸡蛋可以吃的，母鸡可以下蛋嘛。最后老头说后来我看到有人有一大袋烂苹果熟苹果，我就跟他换了这袋苹果。这时候他太太就愣了一下，说老头子你真聪明，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做苹果派来吃了。这两个英国人看得目瞪口呆。后来这太太就说然后就没办法，就把这袋金币要给这个老头子。这时候他太太就说了一句话，就说老头子永远是对的当然这也是一个笑话，是一个故事，就是常常有许多时候我们在 评论对方的时候啊，我们很快的下一个决定说啊，这样是不对的，这样的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不了解那个过程。那当然看这个太太先用接纳鼓励的方式啊，因为她并不怀疑她丈夫的一个动机，最后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求助帮助我们啊，怎样合适的说话，合适的说话，当然不是说我们永远是对的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接纳，以至于我们发现结局会完全的不同。第二点提到用智慧来劝诫啊，第十二节讲到智慧人的劝诫啊，上礼拜我提了很多的故事了哈，那也提到了像先知拿单如何去指出大卫王的错啊，真是不容易，你要指出这个王他犯了奸淫，犯了谋杀啊。当他提出这个劝诫的时候，可能他自己性命都不保啊，但是他用很智慧的方式讲了一个故事给王听，王就自己知道自己错了，自己悔改。还有第十三节提到了忠信的使者，提到了我们要忠实的代言，你要帮别人说话，传递别人说出的话，当然我们避免传话，如果是要传递的话必须忠实的代言。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许多先知，像耶利米，像以赛亚，他们传上帝的信息给当时的百姓，那有些信息的内容基本上是责备的，甚至说告诉他们，警告说犹大国就要亡了，要被掳到外邦去，这些信息是很不受欢迎的，可是他们忠心的传递上帝要他们说的话。像约拿到尼尼微城啊，当他悔改到愿意接受神的使命，他传讲尼尼微三天就要倾覆了，这么大的一个城啊，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就一夜之间就悔改了。所以我们忠实的传递神的话，不要打折扣，就带来好的一个果效。还有信守承诺，第十四节啊，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各位信守承诺吗？比如说你跟你的妻子、你的先生啊，我是孩子 promise 啊，我们要休假要去哪里旅游啊，或者说我要送你什么样的礼物，我要陪你看电影打球，还是我 promise 要打扫等等啊，大事小事你是否能够信守你说的话的承诺。在圣经里面像大卫跟约拿丹，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啊，约拿丹知道大卫会做王，约拿丹就对大卫说，当你做王的时候请你要照顾我们的后代啊，因为我们知道新的王上任可能就把前一任的王 的儿子们 都杀害了，对吧啊，大卫信守他对约拿丹的承诺，虽然扫罗王跟约拿丹在战场上都死了，但是大卫仍然信守他的承诺，照顾啊这个扫罗他们的后代后裔。最后提到了温柔带来改变啊，这是我们最需要学习来应用的，在婚姻家庭当中，在教会生活，甚至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他说什么？恒长的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的例子，像以斯帖这位王后，她嫁给一个残暴的君王，可是她愿意忍耐，愿意等候，愿意用温柔的态度回答，以至于王就听了她的建议，甚至拯救了全以色列的这个犹大的这些人啊。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温柔的舌头，不要觉得说我们是做妻子的啊，或是说啊我们是在别人之下，你上面很多很多上级长官等等，使用我们温柔跟智慧的舌头是可以带来改变。好，以下提到三种损友啊，有哪三种损友呢啊？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损友。同样的，我们面对这样的损友，我们也需要谨慎跟小心啊。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好，第十六节讲到吃蜜啊，讲到你要少进邻舍的家哈。提到第一种啊，十六世纪也提到了有一种朋友叫做依赖过深的朋友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依赖过深啊，英文叫做 codependency， 两个人彼此依赖依靠太深了啊。中文有人说他们叫闺蜜啊，有人说叫做麻吉，台湾话叫麻吉啊，就是麻吉黏在一起啊啊，死党等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两个女人不是两个男人，他们交情太好了，那国内叫他们什么？ 同志哈哈哈哈、有的同志常常彼此出卖的OK， 除非你是爱人同志的，我讲的是就是配偶以外的人，配偶以外的人啊，你跟他依赖过深了 ，codependency， 那带来怎么样一种负面的效果呢？依赖过深就会带来彼此的一个控制跟影响，啊，有好的影响，但是一旦有坏的影响的时候，可能就彼此都会受到损害啊。而且你依赖过深，就是依赖对方，而没有去依靠神。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们在一起或弟兄们在一起都谈什么？姐妹们在一起谈什么？你跟一个很好的姐妹在一起谈什么？谈先生，谈孩子。那你是赞美先生，赞美孩子，还是喜欢喝咖啡谈是非啊？那弟兄们在一起什么？喜欢谈什么？这个总统啊，这个州长，这个政治，啊，还有呢，这个股票，啊，谈工作啊，我上级的长官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当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就是是非，就是批评别人，这对彼此都没有带来造就。啊，我自己就有一个。很不好的例子，就是当我刚信耶稣啊，加入学校的团契啊，那我们就认识了一个辅导啊，他是我第二任的辅导，那我们一起都住在这个学生的会所里面，宿舍里面，那他辅导我，那我们关系就非常好了，好，啊，那我们年纪差别也不这么大啊，很好的朋友，他是我辅导，是很好的朋友，可是他有很多的想法意见啊，关于传福音，关于团契，他很多想法意见没有受到他上级的赏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批评啊，他也把他这些不满跟我说啊，那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啊，我也受到他的影响啊，我们就一起去批评啊，我们其他的辅导，其他的上级啊的指导，那后来他啊，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团契，后来他也离开了传道人的工作啊。啊，后来我回过头来看，就是啊，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特别各位，比如说跟你的孩子在相处的时候，啊，你不要跟你孩子一起去批评你的配偶，你不要跟你孩子说啊，你的爸爸怎么样？啊，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很好嘛，啊，对不对？可能跟你配偶关系更好，你批评你的父亲怎么样？批评你的母亲怎么样？啊，这个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带来很大的一个分裂，因为对孩子而言。父母都是他所爱的，啊，所以依赖过深，我们要谨慎，啊，我要把我们的依赖是依赖神。你心情不好，你受到一些伤害，我们对神说，啊，神有24小时啊，每天啊每一分钟都可以倾听，而且上帝会给你智慧去面对。但是我们跟另外一位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一起去批评论断别人。啊，第二点，讲到表里不一的朋友，啊，我想在座各位都不是哈，啊，但是的确有这样子的人在我们身旁。圣经里面有许多例子，比如说扫罗王也是一样啊，他表面上好像很喜欢大卫，可是后来又想要杀他。还有这个拉班就是这个雅各的叔父哈，啊，欺骗他啊的工匠，让他多做了7年的苦工啊，才取得另外一个。他真的想要娶的这个拉结哈，啊，他的另外的女儿，他把他大女儿先给他，所以欺骗啊，表里不一。当然，我们最清楚的像犹大，出卖主的犹大，主称他们为朋友，但是他却用亲嘴出卖了耶稣。我们要防范这样子的人在我们身边，他表里不一，一口两舌。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说你好，我们一起批评啊，批评 A。啊，可是我跟 A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又批评 B， 啊，这叫一口两舌。啊，我跟你好像很好，但是我又跟你的敌人好像也很好，一起来批评你啊。这个表里不一，我们真的要谨慎，啊，不要做这样的人啊，也不要成为这样的人。第三个提到了感觉迟钝哈，20节说对伤心的人唱歌，啊，他用一个画面，好像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到处，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冷天脱衣服怎么样？冷啊，心寒啊，不仅外面寒，里面也寒啊。减上到处呢，减，好，已经是减性的，处呢也是减性的，处是减性的，啊，尝起来酸性，但是它是减性的。OK， pH 值是低于7了哈。它高于7的，高于7，对，是减轻的，所以好像就是火上加油的意思。你有这样子感觉迟钝的朋友吗？或是你的配偶是比较感觉迟钝的？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像约伯的妻子，约伯遭遇到很大的苦难啊，他失去了他的孩子，失去了他的财产，也失去他的健康。可他三个朋友刚开始愿意陪伴，一句话也不说，7天之后，他们三位就轮番上阵来指责约伯的过错啊。其实约伯在神面前是个义人啊。这三个朋友就是感觉迟钝，他们只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哲学去解释外在的事情。还有约伯的妻子更令他伤心啊，他就跟约伯说：“你死了算了，你就放弃上帝吧。”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同理心，不要成为一个感觉迟钝的配偶、感觉迟钝的父母，或是感觉迟钝的朋友，多一点 sensitive 啊，体会别人在说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情绪是什么啊？也许不见得是对的，但是我们先学习包容跟接纳。好，最后我们积极的面是希望能够化敌为友啊。第21节、第22节，他提到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怎么样，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这叫做以德报怨。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烧死你的仇敌吗？不是，不是。各位要知道，所罗门写箴言有许多是参考埃及的背景，所以在埃及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假使我得罪了你，我要怎么办？我就用一个篮筐、竹筐啊，头顶的炭火到你那边去，表达我向你的赔罪。对，你说炭火摆在头上怎么样？ 点天灯啊！ 我们中国话叫做火烧屁股，它是火烧头发啊，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如坐针毡，对不对？啊，当你对你的仇敌好的时候，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的仇敌就如坐针毡，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就发现我得罪了你，错了，我一定要跟你来赔罪啊！所以这个炭火你看头上只是外在的，他内心里好像火在烧，在煎熬。我得罪了你，我一定要向你道歉，我一定要回转悔改啊！就是圣经处理的方法，也有很好的例子，看到旧约里面的约瑟啊，他的十个哥哥把他出卖了。刚开始还想要杀了他，结果他十几年的时间在埃及做奴隶，后来又送到监牢里面。一旦有一天上帝提拔他出来了，甚至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却遇到他哥哥们遇到饥荒，从犹大地要到埃及来找粮食吃。那我看他约瑟怎么样对待他的兄长没有苦待他们，他就有一个小小的技巧让他们发现他们错了，后来他就接纳他们，以至于他们全家的人都从犹大地迁到埃及地，获得粮食的供应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榜样，如何和好如何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更好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人跟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人跟我一起告诉我他跟我谈话的时候他批评另外一位不管是配偶也好弟兄姊妹也好老板也好，那我不要跟着他起舞，我反而我们想想看对方有什么优点当他跟我批评他的配偶的时候，我想你的配偶其实有这个优点，有那个优点，有那个优点。批评他的孩子的时候，我说：“你的孩子其实有这个优点，那个优点。我们听到不好的话，我们却用正面的话、鼓励的话、建造的话去回应。 你会发现这个批评就继续不下去了啊。这第二点啊，下面一点讲到不搬弄是非啊，第二十三节啊，不要有残谤人的舌头啊。我们不搬弄是非，而是说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最后一点啊，二十四节很有意思啊，他说宁可住在房角的顶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讲给弟兄听的还是姐妹听的 ？OK， 有一次有个弟兄问我说啊，我的太太就是那样喜欢争吵的，那我是不是应该搬出去呢？还是我搬到我们家的小阁楼，他们家很大。我说不是，这个位置不是这个啊。箴言就是用一种方式来提醒，做妻子的，小心啊！如果你是爱争吵的妻子，爱 argue 爱 complain， 你的丈夫可能不想跟你住啊。我要远离你啊！这个，保持距离啊，以车安全。对，妻子而言啊，当对丈夫而言是一个提醒。对妻子而言，如果你是爱争吵的，那没有人喜欢跟你在一起啊，不管是配偶也好，孩子也好，教会弟兄怎么样，如果你是爱争吵的，大家都是敬而远之啊。当然，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真的发生冲突了哈啊，你可能暂时离开现场。不是说同时跟他冷战啊，可能就是不要火上加油，不要在当时跟他争论跟争辩。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例子啊，像亚伯兰啊，就是之后的亚伯拉罕跟罗德是他的侄子，他们两个都有很多的财产，很多的牧羊人，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两个彼此的牧人起了争论啊，这边的草，这边的井水。那亚伯兰基本上他是舅舅啦啊，叔叔啦，他比罗德年长，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他也说是应该他比较大嘛，对不对？应该罗德要让，可是他对罗德他的侄子说，你往东去我就往西去，你往西去我就往东去，让你先选。后来罗德就选了靠近索多玛俄摩拉大城市，然后草地丰富的地方，那亚伯拉罕就选择先让退让，但是神却大大祝福他，你往东南西北观看，所看见的我都要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跟子孙。神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对，你愿意退让，不要在当场跟人家争辩啊，争这个面子，争一时之气，神会更多的赏赐给你，祝福给你啊。求主帮助我们，讲说好消息。第二十五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你所说的话是什么呢？是不是好消息啊？最近我就看好消息频道讲了一个见证，就是这个宣教士啊，他是荷兰人啊，他21岁啊，护士学校毕业，他就有一个呼召负担，要去传福音，像戴德生一样。后来上帝就带领他加入内地会，他来台湾宣教了20年，单身的时间。他这主持人访问他，他的时候他讲到他是他们家啊，他们家兄弟很多，兄弟姐妹有8个还是10个啊，他最小的，是不受重视的，他们家经济也不这么好，以至于他到学校都被别人霸凌，所以他感受到那种边缘人的那样子的痛苦，所以这时候他可以做个选择，一种就是我苦读怨恨那些错待我的人，可是他选择另外一个是。那我就要去帮助那些边缘人。后来他到台湾，到了万华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所谓的特种行业的地方，他就是专门做这些边缘人，酒店的小姐、茶室的小姐的工作，帮派分子，他去爱他们，去接纳他们，啊，所以他们成立一个叫珍珠家园。什么叫珍珠家园？就是我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珍珠。各位，你把每一个人看作是珍珠吗？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教会的弟兄姊妹，即使他有很多啊，你不满意，让你不愉快，你把他们看作是珍珠吗？这位姐妹，她花了20年的时间，21岁到现在41岁，她传好消息，以至于你走到这个万华的街头，你说啊，我是来自珍珠家园，他们说啊，这个人叫阿珍啊，他取一个台湾名字，阿珍很爱我们。他是外国人啊，可是那些边缘人知道他很爱我们，因为他讲的是好消息，他不是抱怨的话啊。 如果你要得到爱，你先要释放爱，释放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啊，不是夸耀自己啊。第27节啊，讲痴迷过多，讲自己的荣耀，是传好消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透过圣经箴言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智慧在言语上。我们每天都要说话，但是我们说的话是造就人、鼓励人的话呢，还是我们是拆毁人？帮助我们所说的话是好消息，是带着爱的信息，是倾听，是包容，是接纳，是鼓励，是盼望，以至于我们身旁的人感受到我们的爱，他们就乐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享受天父上帝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圣名，阿门。